那是我梦中的眼睛，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，登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，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，星星。天边有一棵大树，是我心中的绿荫。远方有一座高山，那是你博大的胸襟。我要与你山下方追寻你的足印，我愿与树下采集，去编织美丽的憧憬。Tell me